双脚开始勾，双脚就像开始抓，是谁都能感受，每一步一起挖，我停不下来，我真正一步 go on back， I think go on roll， 我听到 music start， 我双脚开始勾，当节奏开始抓，是谁都能感受，每一步一起挖，我停不下来，我真正停不下来， 跟着我放纵。 现在是22:59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体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金牌票，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000000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3天2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715563013930489961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小达摩白云瑞，一手抓绳子，一手提刀，被山崖上边的人把他给拽上去了。云瑞心里就想，这个人是谁？为什么要救我们？我非得见识见识不可。等到了山崖上头，他片腿刚站起来，就大吃了一惊。什么原因呢？他发现先上来这几位，蒋平、展军飞、方书安，玉面专诸白云生，小意是爱虎，劈了鬼韩天锦、粉紫都卢真，这些人在地下是横躺竖卧，简直的就跟死了似的。山头上站着个人，这人长得相貌十分古怪，叫人看了是不寒而栗呀。这主个不高，充其量也就是身高4尺半，就像个活猴，大秃脑门子，挖口脸，肉杆的眉毛，深眼窝，镶嵌了一对金色的眼珠，闪闪放光，大鹰钩鼻子，菱角口，满嘴锯齿形的小白牙，下巴壳有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， 这人是周身上下一身红，外面披着大半截红绸子斗篷，腰里头围着虎皮，赤手空拳。再看那手伸出来跟鹰爪子差不多少，看年纪最少也得有70多了，在面前一站叫人瞅着发瘆。究竟这人是谁，戴云瑞不认识。可云瑞刚站起来，这个主像闪电一般噌就跳到云瑞的面前，哎，伸出右手的三个手指把云瑞的胳膊给抓住了。还没等白云瑞反应过来呢，就见这人嘿嘿一阵尖笑，嘿嘿嘿嘿嘿嘿，仨手指头往里一抠，抠哪儿啊？白云瑞的脉门，就是寸关尺。玉面小达摩顿时就感到这半身麻木啊，从脑袋顶上麻到脚趾尖上，嗖！就在这一刹那，云瑞明白了，坏了，我们上了当了，此人居心不良啊，怪不得那些人都躺在地下了，他是拽上了一个收拾一个，现在轮到我头上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可不能跟我蒋四大爷他们那样。小达摩舌尖一顶上牙膛，一脚丹田一粒混元气，使用达摩老祖易筋经的功夫，气贯于丹田，丹田贯于两臂。再看白云瑞那个胳膊，比正常情况下能粗了一倍，不但粗了，而且梆硬梆硬的。尽管那位使劲掐，但是没掐动。这就得说白云瑞功底太扎实了，他不是受过白云剑客的真传，哪会这种功夫？这下可把他救了。云瑞不但说攒力，与此同时还使了个老龙斗甲，冷不丁一晃脑袋，两背一摇，哎，就这一晃力大千斤呢，把那个人的胳膊给甩开了。就这一下，那个主噔噔噔噔噔倒退了4-5步，云瑞身子也没站稳，往后退了几步，幸亏用刀一主地，他没趴下。尽管如此，白云瑞这个胳膊腿脑袋仍然在发麻呀。啊，什么人？白云瑞是厉声断喝，就见对面那个主先是一愣，而后发出一阵奸笑，小猴崽子，你他娘的还真会几手，破了我这一招啊，真不含糊，难道说你就是白云瑞？不错，正是小达摩。你是谁？嗯，好吧，既然问我是谁，就叫你做个明白鬼。我是云南东海碧霞宫来的，我们一共亲弟兄二人，我大哥叫三尺地灵魔陆坤，在下人送绰号飞天神魔陆青是也。云瑞这一听，这脑袋嗡一声， 好像没趴下，说不是白云瑞胆小，听着人的名声真是呼雷贯耳，你别看没见过，早就听说过，那还是在四川学艺的时候，白云剑客夏侯仁除了教他练武之外，就给他讲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都有什么高人，这些人都有什么能耐，得向云瑞灌输知识。白云剑客曾经不止一次讲过云南东海地下宫的二魔，这俩小子是最不好惹呀，亲弟兄，特别是他大哥三尺地灵魔陆空，这小子横的邪火，连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都惧他三分。眼前站这小子是陆坤的亲兄的，叫陆青，人送绰号飞天神魔，论功夫仅次于他大哥，在武林之中横行霸道，就是成名的剑侠也畏惧他们几成。这两个人有个共同的毛病，就是不怕死，脸酸心狠手毒，落到他们手里的人多数都活不了。白云剑客曾经告诉云瑞，你在闯荡江湖的时候，一旦要遇上这哥俩，千万多加谨慎，他们两个人善打金莲掌，而且掌上有毒啊，打到你的身上毒气归心，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，而且他们打还得他们治，外人得不着这种解药，因此是非死不可。像这种事儿，白云剑客告诉小达摩数十次之多，因此云瑞的印象相当深。他觉着我离云南太远了，万水千山，不定哪年哪月许能遇上这俩人，结果想错了。没想到在八宝跌阴风轻松狼牙剑在这碰上了。云瑞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书中代言这个老家伙怎么上这儿来了呢？原来半智峰王典准备召开人头盛会，很多日子以前就撒了不少的请帖，其中有一份请帖就送到东海碧霞宫，他准知道有几个人他请不来，头一个金灯剑客夏苏良身份太高，他知道这办不动。第二位九头神镖纪成达身份也太高，也搬不动。唯独能请来的就是陆氏弟兄，这哥俩又好斗又好动不好静，只要把这哥俩请来一个，我这八宝跌云峰谁也不怕。陆氏弟兄要一出头，那小武艺算个屁，你架得住他一划了吗？一对金莲掌噼里啪嚓全给拍趴下了，他是这么想的。因此派了一个巡山的寨主拿请帖赶奔东海碧霞宫，哎，走到广西桂林，结果遇上了，正赶上飞天神魔陆青到桂林呢，看望一个好朋友，这好朋友姓李，叫李成儒，人送混号叫大刀镇江南，他俩的关系不错。这李成儒呢也是被约当中的一个，下书之人先到老李家，正好巧遇陆青在这儿，顺便把这请帖呈上。这个陆青看完了请帖，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他又问这个巡山寨主， 说你们总家寨主请我们弟兄为什么呢？什么叫人头盛会？这寨主乐了，老剑客你还不知道呢，因为您呢远在云南，您对湖广这方面发生的事儿您不清楚。这个人头啊是徐良的人头，这个徐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开封府的忠实爪牙，专门跟咱们绿林人为仇作对，特别是中三门、下五门、左八门、右八门、莲花门、莲花派、昆仑派的人，他是恨之入骨，见一个杀一个，见俩杀一对。如今呢恶贯满盈，死在葵花岗，被一个叫白莲花燕峰的把他脑袋给砍下来了。我们总家大寨主呢为了祝贺这次盛会，让天下的绿林人开开心解解闷，故此呢才举行一个人头盛会，给死难者也报报仇，让大伙也高高兴，因此呢请您老人家参加。没想到在这儿遇上您了。陆青把那嘴撇得跟瓢一样，哪儿冒出个徐良啊，小毛孩蛋子，死后还这么大的威风，为他还得开个人头会，恐怕小题大做了吧。不不不，老剑客，在您的眼目之中是这样，但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可并非如此啊。您是不知道这徐良这小子真厉害，他是死了，不信要活着那会儿，就是您老人家跟他动手也未必怎么我跟他动手也未必赢得了他吗？不不，下次我不敢那么说，就是您呢也得费点劲。好吧，恭敬不如从命，既然你家总辖寨主有此盛情，老朽我就溜达一趟。他就跟姓李的起身赶奔叠云峰，因为呢他在路上啊朋友多，这儿耽误三天，那儿耽误五天，故此到今天才来到叠云峰。他一进大厅的时候，正赶上王典他们从山崖回来，把白玉叶他们困到棺材沟，觉着心里头比较舒畅，回来休息休息。哎，没想这阵儿陆青到了，把王典乐的隆重接待，设酒席款待他，一问陆青从哪儿来，这飞天神魔把经过讲说一遍，话题一转就问到正题上了。总辖寨主，你那个人头盛会准备什么时候开？嘿，王典苦笑了一下，老剑客，事情变化太大了，人头会开不成了。为什么？人头啊，让人给偷回去了。谁偷的？还别提了。您别看徐良死了，又蹦出个小子，叫玉面小达摩白云月，是锦毛府白玉堂的儿子。这个小子年纪不大，武艺高强，我这么看呢，他这个能耐只在徐良之上，不在徐良之下呀。这人头就是他倒回去的，大闹叠云峰，轻松狼牙剑，你说没有人头了，这会还开个什么劲儿？故此我改变了主意，这才把他们困在棺材沟。王莲把经过说了一遍。哦，陆青又问，这帮人还活着呢？活着呢，我准备把他们活活困死，让他们不吃不喝，把他们干不死，饿死，渴死。哼，陆青不太赞成，把脑瓜换得跟拨浪鼓一样。大寨主，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，这是无能为的做法，有能耐讲究一刀一枪一拳一腿，动的是真武艺，用智谋的办法把人困在里头，这是小人之见。王典也不敢抬杠，连连点头，是是是，可是我手下没有什么高人，也只好如此。另外陆青说，这白玉叶 现在在哪儿呢？也在那儿困着呢。哎呀，他有那么高的能耐，能困得住？阴七阳八呀，这个男人的话得七天才能饿死，女的八天才能饿死，白日又有功夫，恐怕七天呢，俩七天也死不了。那你得等到什么时候？那你说打又打不过，抓又抓不着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倒有个主意，一会儿我歇会儿啊，我到那块看看地形，料施小计，把他们生擒活拿。就这样，王典陪着他在棺材沟的石崖上转了一圈，飞天神魔陆青往下一看，啊，是这么个情况。他就想了个办法，跟王典商议：“你给我准备一条绳子，我晚上到那把绳子系下去。他们在沟底，不知道山上的变化，也猜不透我是谁。我用金钩钓鱼之法，一个一个给他们钓上来，钓上一个抓一个，钓上俩抓一对，连白云妹他也跑不了。到时候把他们全拿到中平大厅，任凭债主杀剐存留。你看这多好！你讲话了，这个白云妹不赐予徐良，那就不如还召开这英雄会，让大伙瞅瞅活的吃酒中间一刀一刀把他们拉了，不比那人头会更有兴趣吗？哎，对，王典大喜。不过他挠了挠脑袋，老剑客，你有把握这都掉上来要扑了不住，咱就前功尽弃了。哎呀，大寨主啊，可笑可怜呐，你被他们吓破胆了。也慢说白云瑞，你就把这老师把这师爷给扑了来，你问我怕不怕？我这对金连长打遍天下没有对手，我这一巴掌我让他毒气归心而亡，您还怕什么呢？要跑了冲我说。这家口气真大呀，有很多人不爱听，但是不敢抬杠。王典也怕得罪他，也就点头答应了。故此飞天神魔陆青才使用这一招，绳子系下去，谁先上来谁倒霉。上了一个，他一抓，这位半身不遂，顿时昏迷不醒，整掐在你穴道上，他要不给你破了，你就明白不过来呀。最后轮到白云瑞，这个陆青啊，艺高人胆大，把形势估计错了。他认为白云瑞你又没注意，我这一掐你不是跟他们一样吗？哪料想云瑞有功夫，你能掐得动吗？这一下没掐动，还把他好悬的甩个跟头。这陆青也乐了，心中暗想：难怪王典被白云瑞吓破胆，难怪山上几百个英雄一提到开封府的人脑袋都疼，威逼如虎啊！也别说，还真有两下子。你看这小孩长得溜光水滑，好像念书的学生，眼角眉梢比大姑娘都好看，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能耐呢？陆青又恨还又佩服，故此他狂笑。听云瑞报完了名字，这老家伙往前紧走了几步。白云瑞，我问问你，你师父是谁？云瑞一想，这不能不说，丁子步往他面前一站，胸脯一拔：我有三位老师，头一位少林八个名僧，第三位风僧最菩提灵空长老。哦，风和尚是你师父，还有谁？威震西方老鸳鸯公野寿长，那是我第二位老师。嚯，公野这老家伙也插手了。还有谁？我的正式老师 就是四川峨眉山白云观的观主白云剑客夏侯仁。怪不得老白头是你正式老师。行，要说我不服老白头，那我是疯子。那是峨眉寺的剑侠头一位，确实有点下子，难怪你小子这么厉害。不过白云瑞啊，你再厉害，你跟我比，你差的太多了，可不是差一点半点。你说你怎么办吧？是让我费事伸手呢，还是你自己自备欺负？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话，拿绳把你捆上。你跟那帮人待遇不同，我绝不叫你遭受凌辱，该吃吃该喝喝，哎，让你痛痛快快的死。如果你要不听我的话，要叫我费事，看见没，你比那帮人还惨，我一刀一刀我把你剐了，怎么的大家快点给我个答复。云瑞一听，这小子跟疯子似的，口吐狂言呢。白云瑞火往上撞，呸！姓骆的，你偌大年纪真是恬不知耻啊！你没打听打听，白云瑞是好惹的吗？叫我服你，行，你得给我露出两手来。就凭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打算把我吓住，门儿都没有啊！哎呦，哈哈哈哈，小兔崽子真有点骨气呀、啊！好，该着老爷子我费点事儿，哪里都耍。就见他眼珠一转，有放出两道金光的一晃身，就到云瑞近前了。白月没等他伸手呢，双手捧金丝龙鳞闪电劈往下就剁，唰就一刀。陆青往旁边一闪身，刀走空了。再看陆青手一翻开，哎，啪！杀手指头把刀背给掐住了。您别看拿手指头掐的，比铁钳子夹的还结实。云瑞本想抽刀换招，没想到唰一眨眼刀叫人抓住了。咦，小达摩双手抓着刀把，狠劲往怀里一拽，纹丝没动。再看陆青抓住之后，手一撒往前一拍，撒手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巴掌打到刀背上，云瑞觉着胳膊一麻，宝刀落地。哟，白云瑞看坏了，这小子不光是吹牛，这招真够绝的，这两只手比锤的分量都大。刚然一愣，就见陆青往前一跟步，探三个手指头掐白云瑞的梗嗓。云瑞往下一低头，赤手空拳跟他站在一处。这事小达摩也豁出去了，把三个老师的真传全抖了出来了。头一招少林神拳，翻天三十六路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招挨着一招。等三十六路少林神拳练完了，唰唰招数一变，又使用鸳鸯掌，这是宫野寿长的真传呢。陆青一边打着一边纳笑，笑什么呢？罢了，人们常说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尘世上一辈新人替旧人呢、啊，又倒是后生可畏，这话一点都不假呀。可真没想到这个小娃娃岁数不大，有如此的决意，我还真使上劲儿了，这么老半天没把他拨了倒，这不是笑话吗？要这件事传到东海碧霞宫， 岂不让我那师兄弟们耻笑啊？好了，我该着下毒手的时候了。本来想抓个活的，现在看来活的是不行了，他也不让抓，干脆我一金连掌，我把你打死就算了。再看陆青身子往前一踏，唰唰唰，一换招使出绝艺来了，云月就盯不住了，白云月就觉着眼花缭乱了。前面也是陆青，后边也是陆青，左边也是，右边也是，四面八方全是了，也不知道哪是真的，哪个是影子。到了现在，云月把气往下一沉，尽量拿绝招看官定势封住门户，这就叫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平安即是福啊。这招就是白云剑客教的，告诉过云月，如果你亲临大敌遇上硬手，你觉得不行了，你就把这套掌法使用出来，能拖延时间，保你不死。但是这是被动的，只能在这挨打，不能还招啊。能坚持多长，这玩意很难说。白瑞的汗珠子滴滴答答下来了。陆青啊，鼻子尖。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体味1033，搜寻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以史为镜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白云月大战陆青，两个人打的是难解难分呐、啊。眼看着云月就要不行了，树上唰跳起个人来。说话的声音不高，但这味儿太特殊了。那个娃娃绿球球，那个陆青不要发威撒野，三兄来了。这味儿这一出来，就好像炸雷一样，啊！飞天神魔虚晃一掌，跳出圈外。扎着臂膀是回头观瞧，白云瑞利用这机会一哈腰，把自己的宝刀捡起来，跳出圈外，压刀观看，是不是？再看树下站定一人，周身穿青，遍体挂皂，头上六愣抽口软摊的状帽，顶梁门倒拉三间瓷骨叶，并插青龙球，寸牌骨头扭狮子畔，大带沙腰，蹲裆滚裤，抓着虎的靴子，狮子沙花的镖囊大衣在后边背着，身边背后是空刀鞘在手中，擎着迷慌慌冷森森大魂金丝宝刀，这两道白眼眉是格外的显眼。白云贵的眼睛一亮，三哥徐良，别看没见过，那太熟了，白眼眉为忌。前者他倒回人头，众人鉴定那不是徐良的，有一点可以断定，徐良没死，杀哪儿去了谁不知道，因此徐良出现在面前这事儿不奇怪。来的真是徐良吗？哎，一点都不假。你想这白眉大侠的叔胆就是徐良，他要死了还能有叔吗？那么这么些天了，徐良干什么去了？这回徐良遇上点特殊的事情，这能为呀、啊、比当初又强的多的多了。在前文书咱们说，徐良追赶紫面金刚王顺， 非要把这个贾徐良抓住，给爹爹报仇雪恨。那徐良就像疯了似的在后头撵他。这个贾徐良也不是省油灯啊，论能耐是不如徐良，但是在一般讲起来那也是人尖子。徐良抓他还真费劲，离开东京汴梁奔南边就下来了。一开始呢两个人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后来这个贾徐良穿装过阵，他不定藏在哪儿，这完这徐良就费了劲了，有时候能看见他，有时候看不见，看不见徐良还得访他，这好像大海摸针相似。等到了南省江夏县，断了线了，徐良再找这王柱踪迹不见，他就在江夏县逗留了五六天，也没找着他的影子。山西燕一跺脚，啊、哦！用拳头狠狠捶自己的脑袋，你个绿球球，你个发桶，你刀子呀就叫他跑了。把徐良后悔的不得了，但是他这个人呢心比较宽，徐良找个没人的地方坐下，自己劝自己，着急没有用，该报不报，时辰也到啊，迟早有一天我得把你抓住，还得要活的，拎到三老的灵前，给我爹给我两位伯父活祭灵啊，这一点要做不到我就抹脖子，非得叫你洗刷我的名誉不可。徐良就下这么颗决心，这个火呢他就往下消了有一半，故此先找这饭馆吃的饭，然后注意访查。他一琢磨，这个王顺不敢到州城府县，他很可能到毕竟的之处。徐良想附近有没有什么山，有什么岛，有没有贼窝子，他去的这可能性大。这一天他找来找去，找到一座山叫小孤峰，他听说这块有一伙强人，但是这伙强盗啊还不像一般的那样，不骚扰老百姓。山上有个寨主叫绿地金刚，叫吴豹，吴寨主，听说这人武艺挺高，也不抢男霸女，但是杀赃官除恶霸。老仙一想啊，要不就我到小孤峰看看，没必要抄山灭岛，咱们以私人的身份我去拜会拜会，如果王顺在这儿那当然更好，不在我就等于溜达一趟。因此他赶奔小孤峰，离着小孤峰的山口八里地，道边有片树林，徐良打算方便方便，用手解裤腰带，他就进树林了。哎，没想到正好遇上个老头在这要抹脖子，旁边还跪着不少人，正劝这老头，您别死，您别死，哎呀，你千万不可徇私短见。这老者是老泪纵横啊，手里提着大刀，搁到脖子上还没下手呢，就见着老者是连晃脑袋在跺脚，天哪，天哪，砸锅卖铁我也赔不起，我不死怎么办呢？你们都给我闪开，别劝我。徐良这么一看一着急，连屎在尿都没了，这主要是精神作用。徐良赶紧把裤腰带系好了，迈步来到人前，前瞅瞅，问你们这是怎么回事。老头一回头啊，认识徐良，啊，您不是开封府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徐三将军？他不说是我，你是哪一位？哎呦，三将军救命啊！三将军，这老者把刀扔了，跪在徐良的脚下， 一劲的磕头。徐良瞅着他也有点眼熟，但究竟是谁实在想不起来了。老薛用双手相搀，老人家请起请起，你是哪一位？咱们两个人在什么地方见过？您是贵人多忘事啊，我不是东京西门外的吗？我住在严家滩，我姓蔡，叫蔡丽，人送绰号金刀蔡丽呀、啊。我经常到开封府去办事儿，咱们见过。 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 哎呀，在异乡遇上熟人了。徐良一看这蔡丽啊，老的不像话，八十来岁了。这老头子灵活人，这是干什么去？老薛说：“你别着急，咱找地方唠吃唠吃。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讲讲，我反正能办到，你一定尽力而为。”就这么在树林席地而坐，旁边那些人也不着急了，用羡慕的眼光盯着徐良，拿他就当救星了。蔡丽把眼泪擦干净，长叹一声：“徐三将军，我要是今天老了不省心呐。因为啊，我立场的教徒弟，这大半辈子攒了俩糟钱儿。朋友们大伙就劝我说，这钱是有数的，你早晚了花光怎么办呢？哎，应当置点房子，置点地。这跟徐三将军您提，我就那个毫无兴趣，什么房产地业的都是身外物，我这一死俩腿一蹬什么也带不去，因此我不同意。后来老朋友们又给我出个主意，在开封府祥符县呢领个许可，干脆在丰丘门外开个镖局子，大镖咱保不了，小镖嘛数目不太大的还行，凭着我这个老人缘，凭着我这些徒弟们，要是开这个镖局还是不错的，因此我就同意了。您忘了三年以前我到开封府去办理这手续，您就见过我，是蒋四爷给我呈到包相爷台前的，没费劲儿把许可就领下来了，镖局子也开张了。我那小镖局开张的时候，爱五爷爱虎还参加来的呢，挺热闹。我开的是丰丘门外的镇远镖局，这三年来啊还真挣了俩钱儿。我带着我这徒弟们东走西逛的，对我的身子骨也有好处，哪知道大祸临头啊！两个月以前我接了一波买卖，就是咱们东京里面著名的大财主吴半成他们家的，他想叫我呀到镇江去一趟，送18万两白银，然后在镇江有批绸缎拉回东京，答应给我20000银子的报酬。这个数目虽然不算太大，但是作为我们小小的镖局相当可观了。就这么样，我领着弟子们保这只镖赶奔镇江。这不吗，刚走的小姑娘这就前面不远出了一伙山大王，这帮人是吃生米的，我怎么说好话也不开面，不但不开面，把18万两银子都给劫去了。三将军你想想，我就砸锅卖铁把骨头渣子碾碎了，我也包赔不起，我回去我如何交代呀？故此要寻此短见，正好遇上三将军您了。三将军您救命啊，您是第一的高人呐、啊！您要说句话比千军万马都强，三将军你可不能不管呢、啊。哎呀，徐良一听啊，他说的挺至诚，这蔡丽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，也怪可怜的。老仙心中暗想，你哪知道我这阵也有事儿，我比你还着急呢。 我爹死了大仇未报，杀父的仇人逍遥于法外，我恨不能一下把他抓住，我哪有功夫管闲事，可有心不管，这是老熟人求在眼前了，这个不字说不出口来。再者一说呢，徐良是开封府的官人，专管抓差办案的，人家蔡丽跟徐良说就等于报案，你吃的是这碗饭，你说不管，这话说得出吗？也说不出。徐良只好把自己的事儿暂时放在一边，好吧，老人家你不要难过，我替你办一办。你说那个山大王叫什么名字？别说了，我想想，想起来了，是小孤峰的大寨主，叫什么立地金刚无报。对，叫无报。那些伙计们也说，这小子可厉害了，掌着一条冰铁大棍，把我们都打坏了，不然的话能叫他把东西抢去吗？好嘞，我说蔡丽啊，你也不要难过啊，咱们试试看，能把银子给你要回来当然最好，要要不回来你也不要怪我无能，三将军您太客气了，您出头办的事儿还有办不成的，那也不一定，我现在正走倒霉字，金爸爸你们把东西收拾收拾，领着我去。好嘞。哎呦，蔡丽也不死了，把东西归着归着，俩手往嘴里的一伸，再搂搂一打呼哨，闹了半天，四面八方还有不少徒弟跟伙计呢，都叫人打散套了，哪里都有。这一打呼哨，人逐渐归拢，一共50多人呢。徐良一看这惨劲儿，有的胳膊折了，有的腿断了，还得别人抬着，有的鼻青脸肿，狼狈不堪。蔡丽一查点人数，所幸的没死人。徐良说：“怎么办啊？受伤的在这等着，不用动；不受伤的，跟我去10来个人就行，就起个带路的作用就可以。”蔡丽经过商议，让两个徒弟在这儿守着，挑了12个人，都是精明强干的，包括蔡丽在内。领着徐良赶奔小孤峰，徐良也没必要泰山，哎，就以自己的名义到这来拜山，但能和平了结，最好是和平了结。不多时到了山口了，这是个大甩弯的道，正好在紧关接要的地方，就是山寨的寨门，你要想在这过，是雁过拔毛。蔡丽用手往坡上一指，三将军看，那就是寨门，我们就在这儿出的事儿。啊，好了。徐良噔噔噔奔寨门来了。你白天呢，离这寨门还挺远呢，被喽啰兵发现了。我谁这是？哎呀，丁彪的那老家伙又回来了，啊，搬来救兵了吧？这喽啰兵把弓箭就准备好了， 站住！再往前来，开弓放箭，站住，不准前进。 徐良挺听话，就站住了，冲这些喽啰兵一抱拳：“ 弟兄们，不要误会，我们不是攻杀灭岛的，我要求见你家总下当寨主，法老你们给通报一声，你是谁呀？”在下姓徐啊，我叫徐良啊，人送绰号杀手将军，我是开封府的。你是个徐良？ 没有不知道的。有的眼尖问他：“呀，真的白眼眉， 可了不得！这蔡丽认的白眉毛，快给寨主爷送信去。” 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。 立地金刚无报啊，正高兴呢，这银子都在院摆着呢，有几个先生在这过树，他笑呵呵背手看着。 这吴豹心里说，这点银子足够我养老的了，哎，今后金盆洗手不干了，遣散弟兄，我远走塞外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买一所庄宅以度晚年，再不冒这个风险了。他心里都正美了八字的时候，楼兵进来了，报报大人主，可不得了了，丢标的那个蔡丽，今天老家伙又回来了。他回来想干什么？他把那个白眉徐良给搬来了。他搬谁能够谁谁白眼眉徐良，就开封府那位白眉大侠。力臂金刚当时就搓了半截，你们看准了吗？他不是吓唬人，一点都没错，我们都看见了，白眼眉为忌，说话还那个味儿的。哎呀，吴豹心说这事真怪，徐良在开封府怎么能来到我这儿呢？不过我得去看看。吩咐一声，把骆驼垛子全赶到后院，他点齐了100精兵，手提冰铁棍赶奔寨门。登高望下一看呢，一点不假，正是徐良。他虽然跟徐良没见过，但是徐良这个名望特大，不管什么地方人提起徐良来，面如紫阳干，两道白眼眉，大片牙，黑牙根，一走到三道弯，什么模样什么模样，他的脑海之中有深刻的印象，就好像见过多少次似的。哎呀，力臂金刚一瞅，撒魂就飞了俩呀，心说这徐良难道说领着开封府的人来凭我的小无方？不好，大祸临头啊。他一看不对，徐良就一个人，身后跟着一伙，那不是蔡丽的伙计吗？不像公山的，我可多加点防备。想的时候他就喊开了，走！我说对面那位，你是徐良吗？徐三将军吗？啊，不错，是我。徐良一瞅，一个大个，这脸蛋的跟烟熏的似的，长得十分魁梧，手中提着一条大棍，不用问，他就是山上的大寨主了。啊，不错，是撒先生，你姓吴，叫吴豹吗？啊，是我，大寨主，劳驾把寨门开开，我要登山拜望，有几句话说，你放心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 等我想想啊。这吴豹把几个当兵的头目叫过来了，一商议，还非得叫徐良进来不可，拦你也拦不住。这是人家说好的，要一瞪眼杀进来，那么弄个自讨无趣吗？吴豹一想，叫你进来，我听听你说什么。徐三将军料等片刻，准备，快点，快点，准备，准备。几个头目跑进去了。在两廊之下埋伏了100名刀斧手，看眼色，号令行事。他也怕有别的事情啊，都埋伏好了。吴豹这才命人开门。等开了门之后，他假好假后的亲自接出来了，来到徐良近前一看，真跟传说的一点都不差。徐三将军，大驾光临。三生有幸啊，我没想到哪阵风把诺人家吹来了，欢迎欢迎。徐良一看这家长得挺黑，说话还挺会说，老先生没必要得罪他，因此也冲着他一抱拳，大寨主多有打搅，一心不忍。哎呀，您哪儿的话呢，您是贵族不踏贱地呀，既然来了，那就是往我们脸上贴金了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。你等一等，我说大寨主，这个老头姓蔡，叫蔡丽，是我的好朋友，打算跟着我一同进去，不知大寨主允许否？ 没说的没说的，您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我请都请来，欢迎欢迎，都往里请。 蔡丽一看罢了， 人不宁树顶。你拿方才来说，我领着飙车在里过，哎呦，你瞅这吴豹这个横劲儿，比土狗狗还横着八成呢，横眉立目的，这么不行，那么不答应的。你看，人家徐良这一来一报名，他当时就搓了半截，看来我这18万两银子有希望要回来。简短截说，到了中平大厅。大厅房里头分宾主落座，这吴豹啊满脸都是笑，把茶水捧过去就问徐三将军，你来了有什么吩咐？吴寨主你请坐，咱们一笔啊写不出两个绿林来，我可不是平沙灭岛的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假如你办了什么坏事，我领了飞枪火票，那我就得上手办案。现在不是这么回事，我办了点私人的事情，在此路过，是方才遇上蔡丽在林中要抹脖子，我一问怎么回事情才闹清楚，闹了半天他的银子听见你接来了。我看大寨主啊，这么办吧，你呢就把这个脸赏给我，把这18万两银子如数给了他，不然的话他砸锅卖铁也包赔不起。假如大寨主手头有点发紧，好办，我可以给你一部分金银，你看怎么样？徐良答应给他钱。 这吴豹一听迟愣了一会儿，这个哎呀，我徐三将军，您说这话呀我太感谢了，不过他这事儿我做不了主。啊，你还做不了主？你不是大寨主吗？不错，是大寨主。您没到过小孤峰，您不了解详细的内情，这山不是我的，是一个高人的，我替人家管这座山。比如说吧，今天我做起这买卖来了，多少钱如数记上账，我得交账啊。到时候我给了您了，人家向我追问下来，我不好交代。当然我没有不给您的意思啊，我是说您先等会儿，我请示过那位之后再给您答复。哟，那个老是谁？您别笑话，那位就是我师父，人送绰号巡山叟，叫杜坤。我得问问我师父。好吧，那我也不强人所难，我就在这坐一会儿，你去找找你老师，最好把他说通了，以免着咱们两家发生争执。我这就去。吴豹转身刚要走，就见连云啪一起，外边进了个人。谁啊？谁口气这么大，跑到这要镖来了？你长几个脑袋？也声音还挺高。徐良甩脸一瞅，进来干巴巴一个老头，这老头身高能有7尺挂零，大秃脑门子，奔着头翘下巴，一对鱼